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史希建多年前曾率领板洪公安缉毒警在打洛河畔秘密隐藏9天后，终于发现了佤邦伪装运送的一批毒品。一辆运输矿石的车辆和平时出入过境的车辆没有什么异样，所有缉毒警几乎把那辆运输车查了个底朝天，也没发现情况。可史希建不甘，他所接到的情报是有毒品进入，这让他很不安。然而就在此时的打洛河畔下游处8公里，有一个密林交汇的秘密点却被忽视了。原来佤邦毒品贩子对打洛河畔以及口岸已是了如指掌，甚至运用了游击战术，把军事战术浸透在了毒品秘密交易上了，用声东击西的手段吸引了埋伏多日的缉毒警上当。同时佤邦在下游8公里密林交火成功，等史希建花了大量警力和时间用在口岸检查那辆矿石运输车后，他才意识到，在一次次包围追捕中，虽然抓获了8公里处的毒品和毒品贩子，但牺牲了史希建最值得信任的一名打洛口岸的秘密缉毒战警。费新龙开着越野车，从打洛河畔0号区域开始排查。这是一条弯曲的河流，沿岸的密林几乎可以延伸相连，河畔的礁石大小不一，河水飞溅而下。张贵刚边走边环视着河畔周围的每一个细小环节，他看见石头上还有遗血的痕迹，还有缉毒警在奔跑时留下的脚印。张贵刚蹲下身去仔细观察。史希建盯着对岸的密林有些惊讶，棕榈树的叶子落一地，马尾松的树林也有些乱。他没想到张贵刚沿染血的埋伏点直接趟河而过，在岸边的一块礁石后发现了数颗冲锋枪子弹。张贵刚拍照后又把子弹壳装进他背的多宝箱里。史希建看到张贵刚拍照捡弹壳的那一瞬间，心灵被震撼。他的那些亲密的公安缉毒警战友牺牲在这里，洒下的血又有谁知道呢？他走过去，在一棵棕榈树下也发现了子弹壳，他捡起来装进纸袋里。而此时张贵刚在那一段袭击开枪的地段测量着，忽然发现石头边遗失的一块紫檀木镶玉的配饰物。张贵刚捡起来仔细端详着，看见木纹上刻有2个字，名副。 这让张贵刚心里一震。他在三个月前曾经接到佤邦卧底代号鸽子的情报，在缅甸特区区的对岸，军哥帮的三个人偷渡交易毒品，张贵刚在追查抓捕中两名毒贩逃跑。据另一个毒贩马仔交代，牵头的小头目叫何明富，此人是军哥帮的一名心腹，由湖北通过香港到了缅甸。此人曾当过特种兵，善于决斗，打枪杀人。明富，竟然是他带人杀害了我们的人，难道不是佤邦？张贵刚拿着那枚配饰说，是军哥帮这伙人干的。史西健上前接过那枚紫檀木的配饰，仔细看了看，这是在枪战中何明富不小心滑落的，这是证据。可我们的信息显示，对岸交易袭击我们的人是佤邦啊，这就复杂了。我们已经和缅甸军警方面联系了，待会儿缅甸军警就到，尹竹生会帮我们。张贵刚在现场调查完后，站在一块石头上仔细观察了一番，默默地走到缉毒警牺牲的位置，再次核准角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我们的人是被缅甸毒枭有计划的埋伏袭击，他们一共有12个人，从三个方面埋伏，统一开枪的。这时候费新龙带着两名缅甸军警由打洛武警陪同走了过来。 我们接到通报就往这里赶，有了线索吗？ 缅甸军警尹朱生科长带着一丝不安和内疚的心情对史西健说，他们都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见面也少了一些客套和解释。 问题很严重啊， 史西健说。费新龙是老缉毒警察了，他站在打洛河畔的小树林边，指着河畔岸说， 我们受命埋伏在这片树林，0:05对岸的马尾松边出现两个人，像是交易什么，没一会儿又出现两个人靠近河畔石头边，要离开时我们站了起来，还没有弄清真相时，有人从河畔的上游和马尾松还有芭蕉林三面朝我们同时开枪，打死打伤我们9个人，2人受伤，接着他们便消失在密林中了。 史西健把子弹壳交给尹朱生，这是我刚刚在马尾松树下捡到的子弹壳，老式冲锋枪子弹。尹朱生说， 应该是佤邦的人干的，这种枪只有佤邦有， 据我们军警调查备案，佤邦有冲锋枪120多支，手枪38支，还有机枪5挺。 这是个阴谋啊。 张贵刚顺势把那个紫檀木的配饰递给了尹朱生，分析道， 这是遗落在现场的，上面刻有明富的字样。 尹朱生看了看那枚紫檀木配饰，转身对张贵刚说， 像军哥帮和明富的配件，这种东西挂在胯子上，为什么会轻易掉在子弹壳一旁呢？ 史西健挥着手说， 是啊，这又是以调包计来迷惑我们。我们调查发现，那天0点前后不到10分钟，就在打洛河畔不到20里地，同时有3处毒品交货点。 尹科长，还有2处现场已经封锁，我们一起去看看。 原来是这样啊，我当军警20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看来在缅甸的毒枭越来越胆大了，也越来越精于策划了。 尹朱生上了史西健的越野车后，由衷地感慨道。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 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对于打击缅甸境内的毒品基地和毒枭，缅甸政府和军警很重视。由于毒品大量进入中国境内，两国公安和军警相互配合很好，而且多次一起合作侦查破案。打洛河像一条隐藏在山林里的白龙，沿着山脉峻岭起伏延伸，把中缅茂密的热带雨林紧紧环抱在一起，分不出哪是岸，哪是森林。特别是到了细雨蒙蒙之时，天和地融为一体，地上雾气袅袅，天空雾云交汇，淡淡散去，犹如一幅水墨画浸透了水，把一张白宣纸染透，水墨融化。到过打洛口岸的人常常会说，在这里难分界限，这里的云雾和森林充满了神秘。越野车在打洛偏东南8公里处的一个点停了下来，现场不大，有武警战士两边站岗，还有打洛口岸的警察。当张贵刚和尹珠生下车后，他俩似乎有一种默契，同时走到河畔的一棵歪扭的椰树林前，仔细观察着现场。对岸留下带有湿润的足迹，跟随有3处足印，有一双脚印迈得很小很深。张贵刚测量后用高清摄像机拍下，史希健指着一个点说，在这里停下，相反方向出现4个不同的脚印，在这里交的货。费新龙是现场侦查老缉毒警，有名的痕迹鉴别专家，他在本子上画出了现场各细节图，而且还原了留下脚印后的行走路线。缅甸军警尹珠生对费新龙早有耳闻，在看过现场后走到费新龙身边小声问，怎么样，看得清吗？有一双脚印是从缅甸河边走过的，39码尺寸，1.68米左右的个头，稍微胖点，70公斤体重，可是从脚印深度来看至少有80多公斤，显然是背有货物。费新龙指着那双脚印接着说，你看这脚印就到这儿，再看脚印成了8字转向，再往回走过进缅甸河岸，还是这双脚印，深度浅了很多，可以肯定货已交对方，是空手而回。尹珠生赞同道，果然是这样啊，痕迹专家就是专家，有道理。接货方的脚印有证据吗？去哪里了？费新龙在林中寻找，地上落叶铺盖，脚印已经不清楚了，他没有马上回答。 哎，你们看，别动。 张贵刚对案发现场有着惊人的推断，他用右手指着通往中国树林的一条小路说，这里的落叶被踩过，还有这棵小树枝被挤压过，往西北方向逃走的。在一片片被踩过的马尾松长叶里，有被多双脚踩过的明显痕迹。然而费新龙蹲下身，在一片混乱的踩踏树叶里发现了一双行走的足迹，这个脚印踩在树叶上了，前脚尖压力过大，身体重量前移，走得快，再就是背着东西。费新龙一直往前追找，肯定地说，从几双脚印看，这个人是接货的，一直走进树林，然后进山，对面是通往云南和四川的交汇公路。史希健说，已经成功接货了，通知缉毒值班室严查去云南的各地出口的任何车辆和人员，向四川公安厅通报， 严查通往四川攀枝花和大凉山的车辆和行人。张贵刚回答： 好的，我马上电告狗牙熊，让他亲自布控严查。 随后，史希建在张贵刚的带领下和尹朱生走了打洛河畔20多公里的沿岸，仔细调查了3处秘密交易点，让尹朱生有了更深的了解。可以看出，在林浩区域的枪击战是个阴谋，有你们内部泄露的情报，有瓦帮设的局，也有军哥帮走私交易毒品。尹朱生在一份联合现场侦查报告中签字，接着说，现场的调查报告我会递交给军警总部，只要是打击毒品制造者和毒品贩运贩卖者，我们会全力配合。史希建走到尹朱生面前，带着沉重而复杂的心情说，这个案子造成我方缉毒警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牺牲9人伤2人，这不仅是缉毒本身的毒品案件，也是一起有预谋的严重杀人案。我们要求你们立案侦查制造这起杀人案的真正凶手，以及真正的策划和指挥人。尹朱生是有2种血统的缅甸人，祖上有中国人的血统。他双手挥天，用右手捂在心口前，对史希建发誓般地说， 史局长，这件事已经让我心灵震撼。我们军警懂得一条世界规则，毒品、恐怖分子和国际海盗属于世界公认的3大公敌。我们会组织力量，随时与你们沟通，联合打击这些制毒贩毒的公敌。 张贵刚听后，对尹朱生充满信任，思索着对尹朱生说， 瓦邦首领阮龙在扩大生产基地，毒品种类也在加大。据我的情报，瓦邦在林山密林里有一座秘密指挥所，还需要你们侦查到瓦邦的通道和秘密出口。还有军哥帮的英敏，他可是有着高科技武装的头脑啊，有一批在美国和英国的年轻网络高手，在秘密的与世界各地毒贩的交易，值得我们注意啊。 对军哥帮，我们在秘密跟踪。 尹朱生说， 张队长说得很对，军哥帮的网络指挥、网络监视以及网络贩毒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链，就我们军警的能力而言，远远不及军哥帮先进，还需要你们多支持啊。 史希建右手握住尹朱生，使劲地抖了3下，那是他俩多年默契的暗号。 保持联系，这次行动代号暗河。 行动代号暗河， 尹朱生小声重复了一句。张贵刚握着尹朱生的手说， 暗河。 当他们不约而同望着天空的乌云时，耳边听到的是打洛河的暗水流声。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对于发生在中缅边境的血案，缅甸军警非常重视，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尹朱生带着一批人化妆进入第七特区，设伏多个点，秘密地对瓦邦和军哥帮毒品基地和相关贩毒人员跟踪调查。然而，从缅甸进入云南的毒品，仿佛是一种看不见的瘟疫，随时传播到各个角落，而且通过各种伪装途径秘密传送。这一切，对于云南公安缉毒警来说，是一场硬仗，一场生死之战，必须打赢。史希建和张贵刚从打洛河返回公安局， 重新设计了一套行动方案。张贵刚不甘心在打洛河畔林浩区域遭到惨案，一直想要和缅甸军警联合，把佤邦一锅给端掉。张贵刚说， 健子，这两年我们在边境除了正常缉毒检查外，没有实质上的进展。相反，佤邦和军哥帮扩大生产毒品的规模，还通过各种手段主动袭击我们。这笔账，老子一定要他们加倍偿还。我有个想法，现在还不成熟，但我还是想试试。 史希剑反问道，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是不是你想深入佤邦侦查，想联合军警捣毁制毒基地呢？张贵刚针对性的反击， 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当年在抓获佤邦毒枭时，不少毒贩子汤河跑到了对岸，你就想紧追不舍干掉那个毒品基地，可是你没有干成，被老局长拉住了。 是啊，这件事儿一直压在我心上。贵刚，你不用多说，你和我一样，这笔账啊，一定要他们偿还。 史希剑拍了拍张贵刚的肩膀，加强语气地提醒道， 多收集那边的情报，还有代号鸽子那个卧底，靠得住吗？不会是双面卧底间谍吧？ 张贵刚一听有些反感，瞪着眼睛骂出了脏字。 哎，剑子，你是活了头吧？啊，你连代号鸽子都怀疑，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道他为了卧底连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怀疑他辩解，那我他娘的也和他们是一伙的。 哎呀，别急嘛，我不是在思考吗？ 史希剑小声地问。 我知道他爱人在机关，到底他家情况如何呀？ 他是我发展的卧底，他进到佤邦的时候遭到毒打和考验，左手指都被打断，他硬是挺过来了。 张贵刚带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接着说， 去年从缅甸进入云南边境的毒品走私大案97件，其中有28件的情报都来自代号鸽子。你知道他的妻子吗？啊，他妻子是个小学老师，默默带着一个9岁的儿子，还要照顾老婆婆，一个70岁患风湿的孩子的奶奶。可鸽子他妻子从来不对人说，她从来不知道丈夫去缅甸干什么，但她好像明白她丈夫干的事。这就是我密切关注的代号鸽子，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为什么这次鸽子提供的情报不仅在林浩区域没有毒品交易，还设伏打了我们那么多警员呢？ 问题是我们内部有内奸，有在你我身边的人在给佤邦或者军哥帮偷偷传递情报。 张贵刚有些急切地说， 代号鸽子为我们提供了情报，结果我们部署的秘密行动泄了密，佤邦可以将计就计打我们一个伏击，而后又声东击西，在同一个时间内悄悄地把货给交了，再把伏击我们的人嫁祸给军哥帮，就这么简单。 哎，你等等，你刚才一口气的推理和分析有道理啊。 史希剑惊讶地指着张贵刚反问，有些意外惊喜。 在中国缉毒秘密站的新书发布会上，张璐采访了本书的责编刘晓辉。 环环相扣，坏人到底是谁？因为它里头有卧底嘛，有很多这个生死卧底，有献出生命的。它是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它是有情节的，它其实就是一部看电视连续剧的感觉，啊，大概29个章节哈。因为这个禁毒和缉毒工作的它这个保密性，所以我们这里边的人物呢都是化名，但是所有的事迹全是陈实老师也是作者在一线采访事实。就这本书也引起了影视公司的关注，还不是一家关注，就据我所知香港的是比较大的这个公司就特别关注。